好啦，又到咗老蛇独女嘅时间啦，今日又有我 Albert 啊， 仲有我白色， 我系公主。 喂 ，Albert， 我知道你想识多啲新朋友啦，今日我带咗个嘉宾上嚟，系我青梅竹马。 多谢你啊！ 介绍下佢先，佢系小咪。 Hello， 大家好。 我形容你用下，你形容下小咪，定我形容下小咪？ 你形容啦，男仔角度始终都系 好好非常之清秀啦，眉清目秀啦，咁啊亦都有少少书卷味气质啦，咁嘅一个清纯嘅女仔啦， 啱晒 坐喺我哋隔篱嘅。咁啊，大家唔使呢个羡慕我啊，因为咧我侧边系三个女仔啊，你谂下咧，你系啦，嗱你哋如果咧上嚟咧买嘢嘅时候咧，你可以哀求下我啊，等我即系你哋可以。睇下点样结识下佢哋啦，如果你哋想嘅。 有爽朗型嘅公主，有我港女奶色，仲有书卷味嘅小咪。 哇，任君选择。 好啦，咁啊我哋叫做咁你介绍埋阿小咪一啲嘢啦。 哦，好啊，其实今次我邀请咗小咪上嚟做嘉宾呢，係因为呢其实有好多好多故事呢要分享俾大家听下。咁呢我亦都觉得都几好笑其实。咁呢就关于一啲系喺网上面认识男女朋友啦，咁样即系未必系男女朋友嘅，总之 friend 都系啦。咁就有啲小故事想分享，咁样大家听下。小咪，你讲下好嘛？ 咁我哋而家都讲边个先？ 你可以讲下，不如就讲下你上次遇到话有个男仔咧，喺公众场所公然咁样去讲啲性古仔喎，对你。 其实就咁嘅，有一个人啦，咁俾个名佢叫咩好咧？ 叫 A 君啦、 啊、，A 君啦、啊，咁就喺嗰啲好，其实有个交友 app 就特别出名嘅，咁就可唔可以讲个名嘅？ 可以， 就唔系 S 字头啦，咁大家应该都知啊。咁我就成日都玩嘅，咁就嗰个人 有咩咁好玩？其实我好怀疑，因为我冇玩， 我都想知喎，真系。 系咯，我真系好想知有咩咁好玩咧。 可能因为寂寞咯。 嗱，咁各位网友你听到啦，你听到啦，各位网友。 欣赏你嘅坦白。 OK 。 咁就都加咗之后，其实就加咗落 WeChat， 后屘嗰个就加咗落 WeChat 嘅。咁呢个人就好得意嘅，佢就会成日问我你食咗早餐未啦？咁问食咗早餐未？晚餐未？早餐未？晚餐未？咁 咁黎明嘅，食咗早餐未咧？ 我就咁啊奇怪啦，咁你就成日同佢讲，咁一系食咗，一系未食，咁就系 yes 同 no 啦。咁久而久之，你就好唔想再应佢嘅。 但 系佢好神奇嘅，佢系你好似三个月唔回应咧，你个 V 出去不停，每一朝某啲时间就收早晨， 总之唔会担心你食唔饱嘅， 唔系早晨咁咯。总之你会每日都收到咁样啦。咁后屘即系。都叫做其实变咗，其实根本就冇交流嘅两个人。 我谂我哋改错咗佢名字，佢应该叫闹钟先生。 喂 ，OK 喎，即系 定时定候识得send 嘢俾你， 好似有人关心你咁啊， 系啦。咁所以终于有一次，即系都觉得可能呢啲咪叫恒心啊，或者咩啦，唔知啦。跟住就约出嚟见一见咁样啦。咁就喺 佢点样感动到你，可以令到你出嚟见佢咧？ 咪其实系咁嘅，因为本身我係講嗰排係比較忙嘅，咁可能有啲時間嘅話，我都會想見某啲人，但可能你即係你一開交友 Apps 又唔係，即係你要問一個人嗰一刻得唔得閒，咁啱呢個人就得閒嘅，即係可以咁講係。咁啱 蝕時間， 即係你咁啱想求其揾個人啦，同我睇場戲啦。 咁啱我想有人睇戲， 都有 priority 嘅咁啦。咁 即係首先睇下張相，OK 啦， 都合理， 先至去啊。 咁就可以咁講啦，咁就見咗，咁就係啦，喺約咗 Starbucks 度見。 嗱，好老實，我想問下咧，你會唔會係首先睇個樣啊？你先至篩選一啲爱嚟备用嘅呢一班系咁样嘅咧， 我一定就会啦。公主你咧， 我冇，全部都咁上下嘅。 系咩？即系你冇？ 你冇玩过嘅？ 唔系啊，即系朋友当中， 但你唔得爆公主好唔好？ 我又咁样试我啊， 其实都冇嘅。唔系，其实因为我会睇每个人嘅特质去，即系嗰个人就因为佢有呢样嘢咁奇怪。咁以前个感觉就系可能你同一个人拍拖嗰阵咧，你哋就互相啲小甜蜜，就系类似啲咁样嘅嘢。 咁所以你就觉得呢个人到底系点样呢，系想睇下佢点解会咁样呢，即系点解佢 人心系嘛， 佢系到底系想点呢，即系每日冇回应都 send 嗰下系咩回事呢，即系本身有个问号喺度嘅，咁都见一见咁样。 其实我想，其实我可以话俾你听呢，即系我就算未做过我都知道，我估到佢系点样做嘅。佢其实又系有一大班备用嘅女仔嘅 list 嘅。 咁佢呢， 总之佢就早餐食咗未啊，佢就会 send 晒俾呢十个女仔㗎啦。 睇下边个回应。 其实就系咁样，咁咪钓鱼咁钓下边个女仔回应。 但我另一个交友 app 上面嘅男仔就对于呢件事嘅睇法就话，佢就佢净系争午餐未问你啫， 即系唔担心你午餐食唔饱嘅，就系担心你。哦，之后因为啲人中意晨操同埋晚操啊。即系问 事啦嘛， 系咪即系问星人 咩意思？ 即系早餐未食啊？我过嚟陪你食啦，咁样即 系 一齐进行食早餐。 为咗我回应咗佢之后，佢先继续再问你出唔出嚟，出唔出嚟？ 你未食早餐啊？不如一齐食啦，出嚟咁样。 系啦， 即系想铺个咁样样嘅。 系啦，跟住夜晚 咁好低招，我可以话俾你听，阿 A 君太低招嚟 噶，已经识穿咗啦。 所以都见咗一次，咁就有一次就喺其实又唔系。冇 set 死咗係做啲咩，咁就見一見，咁佢嗰時就可能諗住闖闊咁見一見，咁就拉咗我去 Starbucks， 咁佢買咗兩杯咖啡之後坐咗我對面啦，咁就佢就開始講，佢其實佢係四十幾嘅年齡層啦，咁佢就開始講佢哋嗰個年齡層嘅好多即系两性嘅 生活啊，两性嘅事， 即系比较，跟住就變咗 一坐都係講啊。 一坐低就想就讲自己两 即系冇介有冇介绍自己啊之类嘅， 前奏都唔做， 有都叫做即系普通倾偈开始，跟住就开始突然间有好多呢啲故事要分享啦， 即系急不及待同你分享佢嘅两性故事啊！ 哎，我同你分享一下一啲 ，但你要记住呢个系喺WeChat 度每日即系同你打招呼，你系 expect 唔到佢突然间会系咁爆啲性故事。 佢有冇讲咗少少自己嘅 背景 先啊？即系一坐低就话，喂，你知唔知啊？我好劲噶， 都有讲少少背景，但系可能你都唔记得啦，因为佢之后啲嘢实在太爆 了，太零碎了，因为系嘛，系咯。 我谂A 君嘅沟通技巧系有啲问题，即 系 你密铺，你铺都唔铺下个，即系我即系我觉得所有男仔咧喺呢个 moment 其实咧都系想结识异性啦， 就系心急咯，前奏都唔 急不及待，等咗几个月，哇，都有人出现喎。 目标其实是一样的， 谂个讲啦。 但你个手法，是可以差好远噶。 喂，你咧 ，Elvin， 我想讲我好正噶，其实喺某方面。 你好正定你个 case 好正先？ 我个 case 唔系我个 case 同个人都好正噶喺某方面。 唔系讲笑。 好，跟住继续咧。咁一坐低点样讲啊？带起佢个两性话题。 唔系佢就就系好搞笑。咁你要想象下佢突然间 relate 到性，跟住但系佢周围都系人，你可以想象下 Starbucks 某一个事。时间其实好多时间都系人，跟住你 feel 到所有人都陪你一起去听嘅性故事， 可唔可以略讲少少佢嘅内容？ 类似咯， 系咯，但系你扮一扮。 其中一个就唔系，其中一个就咁嘅，佢就话有一日就约咗一个女仔，都觉得佢好靓女咁样啦。跟住个女仔系翘佢手啦，跟住佢开始哇好正咁样啦。跟住个女仔同佢话：喂，你买部 iPhone 俾我啊！咁样佢话，跟住个男即系个 A 君就话：我又唔系冇钱买，不过我就要諗一諗先， 睇你值唔值先啦。 係啦，咁點為之值或者唔值呢？佢就同我講，佢冇買嘅原因係個女仔同佢講話，喂，佢話其实你唔肯买俾我，我今日都系你嘅啦，嗰啲咁样。 哇，都好直接喎，个女仔。 跟住佢就同我讲，我唔买嘅原因就系因为听到佢咁讲， 觉得佢好 cheap。 即系类似啦， 即系可以咁直接嘅， 系啦，咁我就开始第一，即系头嗰个开始正常啲，咁样就咁样啦，咁就听佢讲咗其中一个就大概。 呢个其实又唔系 exactly 话好 relate 到性，只不过可能佢同你分享一下就话，喂，其实我之前啊都喺呢个 app 系个女仔意思系你买俾我，我就同你， 我就 Apple， 你同我求婚啦，我就嫁俾你噶啦。 我今日系 应该系你求我 咯，特登咁讲就系想话俾你听，佢唔系啲咁嘅人咧。 其实系即嗱，我 feel 到有少少佢想又话我咧就唔系佢登徒浪子嚟嘅， 系啦，但系你要投怀送抱嘅话咧， 佢就好似好正人君子咁样嗱， 其实道德伦 嚟嘅，系特登嚟嘅。 除非佢系夹杂你话好难受嘅话咧，除非佢夹杂好多粗口或者佢夹杂好多性器官。 所以佢都好自然咁，但就连一开始讲起第一步， 高手啊呢啲， 嗯， 即叫做你唔为意咁又开始啦。 系咯， 其实我觉得反接嗱，其实我觉得佢如果真系咁咧，我觉得又诶唔系话好过分。其实讲真的，我唔觉得佢话太过分。你话佢原来完全冇夹杂一啲粗言秽语咧嘅话咧，其实唔系太过分嘅。咁你但系你话你佢只不过纯粹分享就话，喂，我以前都有啲有啲 experience 咧，就系话喂，有啲女仔啊系咁样样嘅，原来有啲网友系咁样样嘅。 唔系咁即系，所以但系问题就系、是、咁即系点咧？即系我咩都唔喐，系咪你就要卖俾我咧？即系你谂翻下，我呢完即系个 logic 系我撩你，你就话你唔买啦。咁我唔撩你，系咪你会自己会送我 iPhone 出嚟咧？咁、其实又唔 logic。跟住你拗头嘅地方，你拗头嘅地方就喺呢度咯。 嗱，你哋觉得点啊？即嗱，如果有一个男仔啦，好似我咁样出咗嚟，咁我话俾你听，喂，之前嗰个女仔系好水性杨花嘅，哇，又话要俾钱就搞掂，我唔俾咧，我几咁自命清高咧，咁样你觉得点？ 我问佢咯，点啊？咁咩女仔你先会俾啊？咁样， 我心里面系咁谂，但我冇问露出口嘅。 咁要点样你先会肯买咧？咁样咯，问佢 系咪好简单？ 唔系，如果佢落答咧，嗱，阿小咪如果落答咧，就会咁问。我觉得如果就咁，即系如果佢觉得喂呢个男人咁样讲嘢咧唔啱我 style， 即系我唔中意咁样讲嘢男人咧，其实即系自己已经捉咗毒 即系佢话自己买得起，佢又唔买，咁但系又要讲一嚿咁嘅嘢，咁就咁。 佢根本就试探你，我觉得想试探你， 咪试探落去咯。 但系咪同一类人？ 可能佢都想，佢觉得我都想要部 iPhone 咁出奇。 哦，即系可能你 啊，你但系你唔系用紧 iPhone 嘅， 我都 send 咗机，我见到 晾咗佢咯。如果你真系肯俾你。嗱，我都聽過啲 friend 咧，係出到嚟咧，啲有啲女網友咧，即係嗰啲網上面識嗰啲咧，就叫佢睇戲啦，咁佢就會叫佢幫佢白通增值啦，即係個男仔啊出曬所有錢啦，咁啊仲要增值埋，咁跟住就啊佢仲點講咧？佢就話唔知點樣搭的士翻屋企，跟住去食嘢嘅時候咧打包。即系当然男仔俾钱啦， 打埋包 系啦，打埋包翻屋企食嘅， 咁大食嘅， 系啦， 有冇话喂狗喂猫嗰啲啊？即系唔 care 啲猫， 打埋包真系好夸张。 系 啦，唔系你话如果你买完食剩唔好浪费都合理嘅，一系 买俾细佬食咁样咯。 其实即系大安旨意就话喂，呢个男仔出到嚟就一定系俾我劏噶啦，咁样即系个女仔会咁样谂咯，即系好似。你头先 A 君所讲嘅嗰个女仔咁，你出得起钱嘅吓，咁 我咪系你噶 啦，我俾少少着数你，咁你俾你咁你识做啦，咁样咯，即系我估系咁啦，成件事应该就 咁之后咧，咁佢点样开始讲啲性话题啊？ 佢就开始讲其他人啦，跟住佢就讲有一个应该系五十几嘅女人啦，大概啦，总之40几、50几嘅女人，咁就应该有老公嘅。咁佢就话佢又喺嗰个交友 apps 度识到佢，就同佢讲，佢唔知就另一个男咧就约佢出去，定唔知就系即系类似车佢出去咁啦。咁就类似，其实件事系类似夹硬嚟同佢发生咗关系， 即系车度发生嘅。 就细节就唔好记得，总之就夹硬就发生咗。跟住初个女人又话唔 系个男仔唔满意夹硬发生咗，定系个女嘅唔想，但系个男仔夹硬咧？ 个女佢就同我讲，佢话呢个女人系好似系唔知个女人好臭样，定个男人好臭样。总之其中一方好臭样，所以其实佢哋两个系唔满意对方嘅， 唔满意对方臭样， 夹硬系啊，其中一方系嫌另一方臭样。 所以就唔肯，就唔系咁想嘅， 就唔想。但系出咗嚟之后，就夹硬俾另一方一齐做咗呢坛嘢，即发生咗啦，已经。 啊哈，跟住 就话呢一，跟住就话爱上咗呢件事， 即 难 为佢哋两个咯。即你又唔想，我唔想，但系发生咗。 可以去报警噶咯， 唔系就有啲似强奸嗰啲咁嘅。但系佢意思就系翻转头个女人就爱上咗呢个男人啦。吓，即个类似咁样 嘅， 唔系有啲似之前阿 Eva 讲嗰啲乜鬼嗰啲咩疑犯系嘛，爱上咗个绑架犯 啊， 系就类似呢啲 case。 嗰个咩后遗症 啊， 嗰啲疑犯。 犯罪心理学嗰啲嘛。 但系咧呢、這个咧系要有一个系有一个条件噶，就系、是、咧你嗰、那个被绑架人咧，你基本上要系对住个犯对得耐先得噶，即系可能 case 就要迟 咯。系啦，嗱嗱嗱，你话载咗车出去，你同佢即系一个男仔同一个女仔，你相处咗几耐啊？即系我最谂最多系咪一晚？系咪先？ 一晚做到好多嘢噶咯。 系啊，但系好多时呢个症咧，就系话，你一定系要喂觉得，成个世界好似咧，净系得呢个绑匪喺度嘅啫。咁佢系我唯一嘅依靠。咁其实就系先至系呢个症呢、這个病症啊，嗰个女仔会爱上呢个绑匪嘅原因啊嘛。即除非嗰个绑匪系好 Q 靓仔啦，系即系佢杯茶啦，系、咯。如果你撇除咗呢样嘢嘅话， 我想问下你沙不道倾啲咁嘅嘢，咁周围嗰啲人，咁佢嘅声线好大声定系点样噶？ 总之好似我哋而家咁，基本上你隔篱台正经即系 因为好近嘅，其实好近嘅， 系 咪？ 初初嘅感觉吓，跟住滴晒汗，跟住周围你 feel 到真系啲目光都好似投放紧 系喺你嘅身上，好似帮你打你两， 而家就咁样，因为听喺度，我好似咁，其实内心系咁，但系 即系我一谂到嗰个画面系，跟住隔篱啲听众就无啦听住你两，即系老公咩？你哋咩关系咧？一个。四十零岁嘅女人同一个睇落去廿几岁嘅女仔，同你讲啲咁样嘅嘢嘅，跟住 其实嗰日我冇记错，就应该系食类似食团年饭嗰日子嚟嘅。 哇！ 咁我就 哦，所以呢日子你就觉得，唉，我又冇男仔陪，咁我一定要揾个嚟倾下偈咁样。 咁又咁啱，应该系放工，跟住有时间就不如见一个，咁就见咗佢。跟住心，跟住点解无啦啦坐喺度会成件事变咗性故事啊？咁样圣经咁样啊？咩事啊？ 圣经 系啊， 因为而家咧转折咧由你把口讲出嚟咧，其实我就唔系太感觉到咧，好露骨嘅。 唔系因为我其实唔 即系你省略咗好多嗰啲嘢， 讲啲好露骨嗰啲字眼。 即系佢有好露骨嘅，其实 我觉得都露嘅。 即系佢有表达埋即系譬如啲动作啊， 嗰 阵 时啊 点样样 嘅咁 样嘅。 O K， 喂，但系我觉得其实公众场所讲啲咁，即系无啦同一个新相识嘅女仔讲啲咁嘅，我觉得成件事系有少性暗示咯。同埋 我后屘我听到，其实其他啲我就唔系太印象，呢种就唔系好大印象。但我个感觉系，我后屘就觉得唔通佢想拉我做呢件事。我当后屘有少少咁。 我可以话俾你听，约得出嚟嘅都想噶啦。但系咧，佢就系话佢想点样建立一个点样嘅关系？ 良好关系，即系我哋唔 系 假嚟噶， 系长久啊，定系一夜真爱啊，定系两夜真爱啊， 定系 keep 住炮友啊，系咪 真真爱啊？ 好多种喎， 嗰时间又唔算系深夜咯，叫做可能即系原来都叫夜晚，但系又未到，咁就变咗个感觉，其实都系谂住约出嚟，可能饮杯嘢啊，食餐饭见面咁样。但佢之前系从来冇提及过呢啲嘢噶嘛，所以你唔会 expect 呢样一出嚟就讲一堆呢啲嘢咁样咯，本身就系咁样嘅。 OK， 咁你对呢个男仔系极差印象啦，系咪？好老实，如果咁 样，我就觉得唔会系成为发展嘅对象。 即系你觉得倾下偈都仲 OK 嘅系嘛？ 系啊，可以再唔系？ Okay. 其实我之后系有谂过同佢睇戏嘅，但系自从觉得佢突然间咁样之后，我惊佢喺戏院度摸我，跟住我打消咗呢个念头。 O K， 咁就冇再联络啦。 佢有再 咁？你中意睇咩戏啊？我代啲网友问嘅。 我基本上大部分戏都中意睇。 O、okay. K， 搞笑嗰啲咯。 即系特别中意搞笑嘅，即系鬼片嗰啲，你得唔得咧？ 都 OK 嘅，唔系我最 即系 我睇唔到嗰啲爆肠嗰啲，我就唔得。 即系核突唔得啦，但系特惊，但系惊吓嗰啲。 即系有啲三级片咧，佢会唔知点解系咁爆啲肠、啲内脏嗰啲啊，嗰啲咩恐惧嘅斗室嗰啲啊。 咁头先讲紧你话你出嚟见面嘅时候，你唔 expect 佢会讲啲咁嘅嘢嘅时候，其实可能佢喺个男仔角度，可能我 expect 你会愿意听或者你想听就好似我之前。讲翻题外话，我之前就做咗一个妇科检查啦，跟住咧，然后我就话，点解？即系我好惊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你会怕痛噶嘛？咁你已经同医生讲到，医生啊，你可唔可以 ready 嘅时候同我讲声啊？跟住医生就话，好啊，跟住话，嗱，而家有啲凉啊，咁样。跟住当我医生讲完有啲凉嘅下一秒咧，就 feel 到痛啊，跟住我即刻劲惊缩埋啦，跟住佢话咩事啊你？系啦，跟住佢话咩事啊你？跟住个姑娘就好恶咁同我讲，你吓亲咗医生啊？跟住我话唔系啊，因为我 feel 到痛啊嘛。我话医生头先咪同你讲咗，我第一次做嘅咯，你可唔可以同我讲声ready 个动作可能要放入去啦咁样？跟住佢话 吓，如果个个都要咁样讲嘅时候，我咪好唔得闲。你知唔知你嘥咗好多人嘅时间噶？我话，跟住个姑娘咧仲衰，讲一句话。 吓，个医生边个介绍俾你嘅？我想问 啊。系，其实公司医生嚟嘅。 公司医生。 跟住咧，然后咧，我就 out 咗咯。跟住我心谂，我第一次做妇科检查。 咁你公司医生，你做啲咁嘅检查就当然系。 咁已经系私人诊所，即系冇谂到系咁样，即系谂住大家都系女人啦，即系都会 take care 翻女性，系咁谂噶嘛。咁跟住然后佢下一秒就已经 feel 到痛，咁你痛你紧张你加缩噶啦。 你大佬啊，你知唔知佢一日做几多次啊？ 我理得你咁多啊。跟住个故事仲讲一句劲难听嘅说话，个女护士话：吓，咁你都开心过噶啦，咁你开心过嘅时候，你都 expect 你系会有咁样嘅感觉噶啦。跟住我话：我 话咁衰唔系讲咁嘅嘢， 你真系咁样讲嘅。我话阿护士啊，我话我想讲咧，其实系你开心嘅时候状态、心理都唔一样啊嘛。咁我系对住我爱嘅人啊嘛，同埋我哋都有前戏啊。问题系 唔系我爱嘅人？ 其实我哋而家都好露骨啊，真系。 问题系你系 我而家都好露骨，我红都面晒而家。 嗰件事系 明明 都又唔系开心紧。大佬，你系一个陌生人嚟嘅，医生。 明白。我哋不如转一转话题啦。 OK， sorry， 继续讲啦。 唔使，因为我哋都差唔多系啦，要够钟啦，下一节嘅啦。我哋都主题，我哋都未讲，即系今集真系即系今集真系好爆啊！即系听到阿奶色嘅呢个身体检查， 多谢你嘅分享， 多谢你嘅分享。即系好多网友咧想俾叔叔检查啦，不如咁你咁痛咁样。 OK， 我哋下次翻嚟再讲。 再讲啊，